It's enough to make kings and vagabonds believe the very best。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俊浩。 各位早，我是于思淼。 新年好，不对，不是新年好，这是六一号啊，六一号啊，到了咱们的节日了，到了这个大孩子们的节日了。 没错， 我发现现在人心态越来越好，就好多朋友就是一到六一的时候自己都过节，从昨天晚上开始，就是好多朋友已经开始发这个朋友圈了。 嗯， 明天我就过节了， 是， 其实都已经三十好几了。 我应该怎么过呢？困扰了我一晚上。 这还有四十过节的啊？哎呀，对。其实需要这样的心态，确实需要。 我不到五十呢。 是啊，四十多吗？ 别乱说啊！ 啊，四十多， 讨厌，暴露人年龄了都。 今天来说的话题跟童年有关， 是、啊、 一起来回顾一下吧，童年的糗事儿。 这个事儿就有的聊了。 对，而且我觉得说童年必须要说糗事儿，不能说好玩的事儿。 谁没有那么一百多件糗事儿呢？ 对，好的事儿不说，我们就得说点那种小时候丢点脸呀、啊，对吧？ 嗯，随便拿出一两件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开心开心。 欢迎大家随时的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YGTP 九八六，好的，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是说说童年的糗事啊，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起来关注今天的资讯，来看看导航看了都要哭啊！这个重庆最复杂立交完工了，近日呢被誉为是重庆主城最复杂的立交啊，黄角湾立交完工了。五层的结构，15条匝道连接着广阳岛、江北机场、南岸大佛寺大桥以及朝天门大桥、担子石以及4公里茶园8个方向啊。有些地名可能不一定说的对啊，但是呢，就是反正是大家知道连着8个方向。王也说了，走错一个匝道，那就是重庆一日游了啊。导航随缘吧，我也不知道了，这是导航说的。 哎，真的是，如果是这样的路， 啊、 我是绝对不敢挑战的。 对。而且在这种路的时候有两个，其实也不着急，因为这种路一旦就连接这么多方向肯定会堵车。想想西直门。 哎，真 的， 我看那个图之后我觉得它像一个 四通八达， 嗯，像一鸟窝， 嗯， 感觉它圆圆滚滚的全是路， 像一碗面条。对，总之其实对这样的立交 你早上吃的面条 确实方便我们的生活了、 嗯、 但是呢就是也不用着急，走这样的路的时候慢一点，别着急，导航一定会跟你很清楚，因为我发现现在导航都会跟你说，好，这个路过第一个路口，路过第二个路口，在第三个路口什么右转弯左转弯，说的还比较清晰的。 对 而 且、 嗯、 我还是记得第一次见到那个可以就是升高的那个停车场的时候，就全部都是那样、 啊、 大家也是觉得挺恐怖的，现在大家都用的特别得心应手、 哎、对对对对对 嗯, 嗯， 来看看这些姓氏，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啊？杨小铁家呢是住在武昌徐东大街，是一家国企的员工。从2005年开始收藏名片，迄今呢已经收集了1500多个姓氏了。 嗯， 那这些姓氏的名片呢，甚至连东南西北中，还有梅兰竹菊这样的姓氏，他也集齐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说过这些比较特殊的姓氏？ 嗯， 还包括什么冻啊？ 对， 冷冻的冻。 啊， 嗯， 香。嗯。 还有姓碗的，就大碗小碗的碗。 就是我觉得好像特殊的不多，不好起名字比较多，比如像我吴，对啊，就吴什么都吴才，对吧？ 你一定要往那方面想，那当然不好取了。 吴人要，对不对？就是感觉你起什么都， 你可以叫吴献好啊。 哇塞，这还真是，这还看人 是不是？ 对对对对，吴献好， 嗯， 夕阳吴献好。 无限高， 对， 无限帅， 对，无限帅，真好，就加一无限就行了嘛， 对呀、啊， 对吧？ 嗯， 无限差， 往好的方面想想， 往好的方面想，对对对。 嗯、 但是确实，周围，哎，你周围有没有特别就是特殊的这种姓呢？我周围好像， 福，音符的福， 音符的福， 对， 音符是哪个符？哦，就 是一 个 竹 底一 个 符，啊、 嗯、 啊，这少这少， 音符的符， 对，八。 啊，对 啊，比较少、 嗯、 啊， 还有 果少吗？ 果， 嗯、啊，果子的果， 也不多。 哎，还有一个，那天我听他们说， 哦， 是叫果子吗？他 不是不是姓那姓什么来着？反正也挺少的，忘了 姓少。 就是有些是他这个同音字有这姓，但是呢换成这个字就特别少了，而且就是他们只要一见面发现啊，你们一家以前是哪都能去找到这个根源。 嗯，是 对吧， 是是是， 继续对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测天赋啊，基因啊检测除了可以检测隐形这个遗传疾病之外还能测什么呢？据一家基因公司称啊，说这个用唾液就可以做这个天赋基因的分析，测出孩子是否具备阅读、运动力等方面的天赋。中科院的专家也说了，说一两个基因无法决定一个人呢是否在每个领域一定成功，家长不妨把结果当作参考，让孩子呢拥有更多的发展途径。 嗯， 也就是说就是测出来之后，比如说这孩子特别擅长运动的话，你可以往这方面培养，对吧？ 嗯， 不擅长哪方面呢？你可以慢慢去，也是培养，培养他有这爱好就行了，不用往那边发展， 对 吧？不用当特长， 嗯，可以当成是一种鼓励哈。 对， 嗯。继续来看，过分的友好其实是一种病。来看一下，取悦别人啊，并且意味着要牺牲自己的态度和偏好，和其他人不同意见，也并不一定会伤害到你们的感情。那真正吸引他人的都是那些有明确好恶、态度鲜明的角色。 嗯， 所以如果你是过分友好的性格，你要做的不是去考虑别人，而是要更多的去了解自己。 哎， 过分友好， 嗯，需要了解一下自己了哈。再来看看女大学生离校一个月，宿舍变鸟窝，不忍惊动啊，任其搭窝。这事儿发生在成都，大二的女生呢，离校一个月之后回学校，发现了自己的这室友啊，离校前呢挂在阳台的衣服上，竟然多了一个鸟窝，一只灰色的大鸟蹲在窝里。大家都说了，说别碰它了，等小鸟学会飞就自己飞走了，衣服就不要了嘛，总不能把它们赶走吧。特别有爱心的这个一些女大学生。 没错，而且我是有一种不太一样的感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啊？ 就是你像小鸟啊，一些或者是体型大一些的，还是小型动物了， 嗯， 比如小猫、小狗啊，这些啊， 嗯， 就是尤其是鸟类，因为鸟类它长得都不一样嘛， 嗯， 它在大自然中你会觉得它特漂亮， 嗯， 但是当你一不小心跟它共处一室的时候，有没有点害怕？就是它也没有在笼子里，就比如说它误入到家里房间里面，然后你就。看着他就觉得有点 好像没跟他共处过一室， 是吗？ 对， 我有一次就是一个小鸟不小心飞进来了，它长得、 飞家里了是吧？那确实有点， 它长得还真挺漂亮的，我觉得这要是在树上看到我一定会，可能还会给他拍个照什么的， 嗯， 多观察一会儿。但是它一飞进我的房间之后，我整个人就冻住了，我坐在那儿不敢动了。真的， 对 我忽然就觉得哎，它好像不应该出现在这里， 离你太近了， 嗯， 离你太近了。而且你想在家里边，它怎么着，你都怕捉一下，或怕怎么着，就心里边含糊。 情境力量哈。 对，而且就是我会觉得，小的东西是固然可爱， 嗯， 但是也分。同样是在宿舍，我记得当时我上大学的时候，很多年前了，就是女生宿也是女生宿舍嘛。然后呢，打开被子也是一礼拜，一个假期没回来了嘛， 嗯， 然后回来之后晒晒被子嘛，爱干净嘛， 嗯， 一掀被窝啊。一窝小老鼠，也是小动物，但是就不没有那么可爱了。大家也没有那么好心说，算了，这个被子就不要让它在这儿住吧。我 不要惊动它， 不要惊动它。没有，大家都是特别害怕。就你想，女甭说这，你甭说女孩，男孩你要真一掀被子一窝老鼠，真是吓一跳，真是吓一跳。你像当时我们这学校就比较偏僻，然后这自然环境好嘛，对吧？生态好嘛，对吧？要不然怎么会有老鼠呢？ 也许是你们打扰了他们 啊。对，然后来就是就只能是端着这一个被子就直接扔出去了啊。 这个害虫还是跟这个小鸟不一样的， 嗯， 是不是？ 而且这最起码是在被窝里啊，挺害怕。再来往下看吧，咱们来看看婴儿刚出生便会走，引众网友围观。巴西的妇产医院呢，一名女孩啊，是在这个降生之后几分钟就开始自己尝试走路了，这个令围观的群众呢也是震惊不已。那视频显示了护士呢用手揽在这个女婴的胸前啊，而刚出生的这个宝宝呢正努力用双脚去走路。通常情况下呢，这个婴儿要到12个月左右才会开始学习走路，但他用这个行动证明了赢在了起跑线上， 这绝对是赢在起跑线上。 对对对对对。 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美国17岁的高中生，他呢是邀请了一位特殊的舞会的舞伴，就是他的外婆。 嗯， 那么外婆呢是外婆在2月份是被告知只剩下半年的时光了，于是呢这个高中生就决定要帮他圆从来没有参加过舞会的梦。所以呢92岁的外婆就穿着蓝色的洋装黑色的外套，那校长呢还是特别为其佩戴了银色的后冠与肩带。 嗯， 很有意义的一件事儿。 对，特别感人哈。咱们继续往关注来看看，好一朵美丽的毒蘑菇。泰国呢是出现了白色巨型的毒蘑菇似玫瑰花，村民呢视作吉祥物。那在泰国呢，这个有村民就发现了，意外发现一颗这个外形啊神似玫瑰花的白色大蘑菇。村民们呢将这朵大蘑菇呢视为是吉祥物，当地的农业办的这个工作人员也确认了，这是一朵不可食用的毒蘑菇。 嗯， 确实像小时候说的那样，好看的蘑菇都有毒。 哎，还真是， 是吧？就颜色越鲜艳越有毒嘛，也不一定是这样啊。反正是大部分， 但基本是这样。还有之前咱们说的那个蓝瘦香菇 啊， 其实也是一种毒蘑菇嘛。真的有这种东西 是吗？ 嗯，它是一朵蓝色的瘦瘦的蘑菇，所以网友就说这就是蓝瘦香菇。 后来给起的名啊。 对，然后找专家鉴定了一下，也是 有毒， 毒蘑菇。 对， 来看啊，记者暗访了洋水果。那么在湖南长沙红星的水果批发市场，很多门面都打出了进口水果批发的醒目招牌。 嗯， 那商家也是大方承认说标签就是自己贴的。那么在水果表面上贴一个进口的标签，那国产的水果摇身一变就变成洋水果了，而且身价倍增。当执法人员接到举报，赶到一家专卖水果商标的商店之后，发现呢这家门店之前曾因为销售水果标签被多次查处过，但是依然是还在制假造假啊。 哎，那今天呢我们一起跟大家来分享互动话题，说说自己啊，回首一下当年童年的一些糗事儿，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Say that you love me, say that you care. 可以给他一生3000宠爱，不需要很有钱，不需要很帅，他脾气古怪，有时候暴露，有时候你必须忍耐。为什么他竟然爱上他的，到底在想什么？他是否忘了帅哥不能爱是什么，让他乱了方寸，不知道该做什么。我想说这怎么可能，他舍得舍弃自己的尊严与爱好，你最难的游戏一点都不害臊，一天到晚在他身边又闹又吵，只为了能够被他瞪一眼就好。看他在这边，而他在那边，他想被他捧在手心上面。而他总做事而不见，脑袋中却浮现眼前竟是他在微笑的画面。而他说谎言要承诺，他和他的爱情绝不懒惰，就算有不安定的因素随时出没，他也能排除万难和他一起度过。不分车慢慢闯动，闯动后满面春风，春风吹到他心中，心中尽是无限的感动。他不再去注意他任何的一举一动，才发现自己早已不小心沉迷其中。他知道，我想是他知道， 所有他的一切他都知道，他看到了他如此掏肺掏心，心里早就想把他抱紧，不管未来艰难险隙再多，只管现在能够相爱再说，想一起完成的事情太多，就怕时间不够而他说 一儿童节哈，一起来说说咱们这个不堪回首的童年糗事吧。啊，就说到童年的时候，就是好多特别有意思的故事就等着大家呢，对吧？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好玩的事情糗事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嗯，我觉得好像我童年就现在想比较糗的事儿，就是在还没有很特别理解一些大人说话的意思还有歌词的意思啊， 嗯， 然后大家在聊天的意思的时候就会自己在内心中曲解这个意思， 嗯， 现在想想特别有意思， 对对， 曲解意思特别有意思， 不仅曲解意思特别有意思， 嗯， 有时候还会抢话，觉得自己已经明白了， 比如说 特别了不起嗯， 其实是前言不搭后语， 对，其实对，小时候前言不搭后语，但是大人那时候都会觉得童言无忌嘛，也不会跟你一般见识， 而且他们会记到现在呀，经常拿出来说说什么的。 你怎么知道的？ 现在还说我呢？ 我也是， 是吗？ 哎，对对对对， 嗯， 经常被说。那天其实还跟朋友聊到这个问题，就是说聊到这情窦初开是什么年纪嘛？ 你老聊一些情窦初开的事儿啊， 就是我问朋友，就是聊到说这个。情窦初开的时候看电影，然后来我说我们都差不多是这一聊大概是初中啊， 嗯，对对对， 高中啊，有早点小学的呀，小学五六年级啊， 五六年级的还有呢， 对，这是特别早的了。然后他们问你什么时候，我说听我家人讲啊，我是幼儿园的时候 像你的性格， 对对对对对，嗯，然后因为那时候有两件事嘛，有一件事我跟节目组一定是跟大家说过，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朋友婚礼遇到的那个事儿，肯定得跟大家说过的，就躺人家小女生腿上，跟人家叠手绢躺人腿上，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件事就是回家睡觉的时候，也是听家长说的啊， 嗯， 晚上睡觉，然后突然就开始哭，开始闹，说这睡梦当中，说你怎么啦？然后就喊出一个女孩的名字，我想谁谁谁了。就到现在基本上啊，就一有点什么开心事儿，大家还会把这事拿在桌面上，就是当成一个。话坨着跟我来聊一聊啊！ 那我觉得特别厉害是，确实是到现在你讲起这件事儿， 嗯， 还是觉得脸上充满着骄傲， 不是骄傲。我现在连那个女孩是谁都不知道，这也算青梅竹马两小无猜了吧？ 行了，中间隔着五六十个呢，你怎么会记得她呢？好吧，看看朋友们怎么说的 啊？对，看看大家怎么说啊？小时候的糗事儿。 苏哥哥说， 嗯， 小学当旗手， 嗯， 第一次升完旗下来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在全校师生面前滚了下来，然后爬起来，然后跑回到队伍，结果又绊了一跤。 对，小时候 就连环的尴尬， 上台的时候经常会绊一下， 嗯， 对吧？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紧张，可能看不见脚底下台阶， 是 吧？ 是， 嗯， 是。 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哈， 嗯， 这个幺蛾子爷他说了，说姐姐去离家特别远的大学上学。他走的那天，我抱着一只鸡哭了很久。 嗯，实在那个乱了的心情无处安放， 对， 抱起了家里的宠物。 对，这是宠物嘛？嗯，确实是，小时候就是你会跟一些动物什么说话，常事儿。 啊，是， 对吧？ 而且跟他成为好朋友，给他起名字。 经常跟家里边小鸡小鸭们说话。嗯，啊。 这挺好，赶快长大呀，长大我就吃掉你。哎，我真的现在就是我的小学同学吧， 啊， 嗯，有的时候我们聊天也是会就说我说我那个时候就很不一样，就从小就是一朵奇葩，嗯，胖胖的奇葩， 搞艺术都必须奇葩。 真的就是说，当时学校门口不是有好多那种染了颜色的什么小鸡小鸭子， 嗯 嗯，他们到现在都记得我当时冒出来的第一句话， 啊， 就是大家都在说，当然也不是很小，可能也是五六年级的样子，就大家都说好可爱呀，能不能要一只啊什么，只有我自己说，哇，好想吃啊。我自己都不记得，他们就说从此之后就对我印象极为深刻，就觉得我那个时候就是不知道怎么形容，长大之后发现那个词儿叫奇葩。 哦，小时候就觉得是胖，大了之后发现是奇葩。 胖奇葩。 哎呦，这是于淼三十多年前的一个啊特别有意思的故事，确实是，哎，厉害厉害， 好厉害。 所以说现在孩子就随你了吗？ 还好了啦，他这食欲比较好。 对，来看看其他的朋友啊，这个雷雷他说了，小时候这个穿拖鞋跑步，跑急了，拖鞋就穿到这个。脚直接就到腿上了，有画面感吗？想想就想笑。 这个很有画面感，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就一穿，然后脚直接就从前面 穿 过去，穿 过去，然后就到脚， 嗯， 都到腿上了吗？ 嗯。来看看， 嗯， 这位朋友 啊， 说这个，就是上厕所的事儿。 嗯， 我看能不能说啊？ 你看看， 这位朋友叫 你给修饰一下。 软妹说，小的时候不懂事儿，就去，隔壁的邻居家去玩， 嗯， 把人家的井当做马桶了， 哦， 哎，然后就去上厕所了， 对， 然后邻居出来了，就一巴掌拍在我的屁股上， 嗯 嗯，然后那一巴掌的力可能是相互的， 嗯， 哎，然后就出现了这个相互作用， 嗯， 是不是？ 对， 也是个奇葩小女孩， 嗯， 对。 既然你都说到这儿了，那咱们必须也得说说这个关于这个的事儿了，就是 我说什么了？我只是说她释放了自己， 啊，对，就是这个啊 ，LP 七他说了。他说：“哎，哪去了？这儿呢啊！ 嗯， 是这个啊，这个啊，裤兜子了。然后呢，就坐了一上午。那时候我又上幼儿园， 就同样是上幼儿园，看看人家这个无限好的幼儿园 啊！真的， 是是 我跟你说，特别就是那时候，其实经常有孩子就是啊，是吧？一裤兜子。然后，但是呢，就是解决方式都不一样，真的不一样，都不一样。我听说还有装兜里的呢，裹在手绢里边。 好了，好了，好了。”哎呀，好了好了， 哎， 好了，你这样不说出来那俩字儿都不行了似的。 嗯， 看这位叫波某人说，跟老爸赌气，实在是气得不行了，哎，就去对面家，就是把狗打了一顿，没打赢，被狗追着整个院子跑，边跑边哭，然后被老妈领回家，又被妈妈打了一顿。 嗯， 是吧？ 已经够丢人了，已经够丢人了。 是 吧，啊？小时候就是这样，就是好像自己就第一个是这个，就感觉自己这。无数释放，对吧？全是精力， 对对 对， 对 吧？就干什么都有精力，而且呢，必须我要报仇，怎么怎么样？就当时气性特别大， 而且小的时候感觉自己不会走路，只会跑。 哎，对 对 对， 一抬脚就是得跑起来， 对跑对跑， 嗯， 啊！乱七八糟的，我爸他说了，说小时候这个喜欢隔壁的小哥哥啊，这个偷啊，这个对，然后有次呢穿拖鞋去楼下买东西，恰巧碰到他结账。对视一秒钟之后，哎呦，特别害羞啊，脑子一片混乱，什么都不想，只想往外跑。然后就在转身的时候，拖鞋掉了，我又不能转身回去捡呀，就这样硬着头皮回家了。然后呢，过了半个小时，隔壁的小哥哥拿着那只拖鞋敲我家门，说：“妹妹，你的拖鞋掉了。” 也挺浪漫的， 挺好玩的，挺好玩的， 嗯， 啊， 是吧？ 嗯， 灰姑娘，灰姑娘的故事，哎， 对。 这让我想起来，我上大学的时候，那不是童年糗事儿了。 嗯，这让我想起来，就是那个你的益达。不是你的一打， 对对，你的 拖鞋 是你的拖鞋。 嗯，你说上大学是怎么着？ 我也是，就是上大一，然后发现一个师哥特别帅， 啊， 他是别的系的，很少会遇到。 有多帅呀，啊？ 现在想想 也是胖胖的那种。 不是，现在想想一点都不帅，就是觉得特别不一样嘛。 嗯， 然后又很少遇到。 嗯， 也不是一个系嘛。后来在食堂忽然遇到了，然后是我寝室的女孩，就跟我关系比较好，忽然拽着我，哎哎哎，快，这不是那个师哥吗， 啊？ 然后我真的就一回头，他就站在我面前，然后也是对视了一秒钟，就打了一个嗝， 好尴尬。然后他说：“师妹，你嗝掉了。” 我说：“是你的嗝。” 哇、哦，好尴尬，好尴尬，好尴尬，确实。而且您这说的也不是小时候了吧？ 对呀，这太激动了，可能。 对，六一儿童节就应该这么嗨起来，就应该跟大家分享一些这个自己好玩的事儿、 嗯， 对吧？ 是 啊， 是啊，是啊。 今天是六一儿童节，一起来回顾一下童年的糗事吧。 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一段中间广告过后，我们下半时段继续来聊。 人生永丰。与您相伴， 源于皇家，出自大兴，中华老字号 永丰酒坊。 已成功支付，哇，平安车险的微信支付功能也太赞了，方便快捷更安全，手机点一点轻松搞定车险。 平安车险专业让生活更简单， 4008000000。 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天天鱼，月月鱼，年年鱼，加入年年鱼老坛酸菜鱼，年年有鱼。详情请洽门先生，加盟电话8590-4265，8590-4265，8590-4265。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看猴哥我72变， 变个福临门东北大米给俺瞧瞧。 有五至七月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打给平安车险报价就送。 4008000000。平安车险省心省钱。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 九八六。 娱乐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 无鱼不欢。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 我是小山，你是小岛，小学期同住37号，爸妈总说你乖巧，背后你却耍赖耍宝。相信你考试穿的纸条，想起我手上你买的药，也想起愚人节的奖，你那些油给我当牙膏， 给我当牙膏。那天你莫名其妙说迷上小妹头发的味道， 快叫和他打起麻将， 和他打起麻将。 你去小妹床下吹口哨，被他叫往台吹了八个街道，我载着你狂飙，心肝砰砰跳，结果摔进了下水道，这辈子我都忘不了。那一春花秋月的时候，时光在夏夜里匆匆流掉，那奔奔跑跑哭哭笑笑是我们青葱的年少，如今我们联系很少，却记得那年真心相照。虽然与你天远天高，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好，也祝你一切都好。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语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大家好，我是于思淼。 嗯，六一儿童节，一起来回顾一下不堪回首的往事吧，不堪回首的童年糗事。 童年糗事， 糗事，糗事，糗事啊！ 哎，我刚刚已经说了不少了。 嗯，也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好，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 嗯， 今天是两只熊猫朝阳和浩浩动身离开南京红山动物园的日子， 嗯， 他们要回四川老家找媳妇儿去了。 太逗了。 记者也是一大早来到了红山动物园的熊猫馆，看到工作人员呢和饲养员正在张罗着把两只熊猫罩进行宫的铁笼子， 嗯， 可是熊猫哥俩可能是不太愿意离开啊。好静的朝阳见笼紧张，半天不肯挪步，而爱动的浩浩呢则在露天草地上一路暴走， 嗯， 跑得气喘吁吁，任凭饲养员怎么呼喊也不愿意进笼子。 嗯， 我还小呢，不太想这么着急回去找媳妇儿，压力太大。 还没攒够钱请媳妇儿呢。特别可爱， 说出了浩浩的心声。 对，特别好玩啊，一说到有小动物，尤其那种肉肉的呀，慢慢的就特别可爱。 对， 再来看一个挺好玩的事儿啊。 嗯， 张飞的马丢了，关二爷骑着摩托来认领啊。怎么回事呢？湖北啊，这个路上一匹马在奔驰着啊，咯噔驾，咯噔驾。民警呢，民警呢赶到这个之后呢，将马给控制住了，一边喂水啊，这个一边呢也安抚他的情绪。后来得知了，这马呢是这个三国表演艺术团的演员张飞的坐骑，因为看管不善啊逃脱了。随后呢，关二爷就骑着摩托车赶到这派出所，然后呢，民警也徒步将关二哥和这马啊护送回这个艺术团了。 特别有意思， 多逗啊，嗯，尤其是在扮上， 对 吧？对， 他就是扮上啊， 嗯，多有意思， 就，就是装扮好去领的嘛。 拿着刀呢吗？ 刀没拿，但是骑摩托车的那个状态已经是 挺逗的， 特别搞笑。 嗯， 来看看健康方面的，做好八件事给血脂洗个。做个减法操。 嗯， 那么《生命时报》的综合美国权威研究呢，教大家七招降血脂的生活小妙招。第一呢是控制饭量，第二是水果一天吃够五份，第三呢是多吃金枪鱼等深海鱼，第四呢就是全麦食物做早餐，还有呢第五就是多点豆类少点土豆，第六呢是适当的去运动，第七饭局能少则少，第八要偏向炖蒸煮的食物。 哎，这些不知道就是。其实也是老生常谈了的问题哈，但是呢， 嗯， 不知道能不能大家能坚持多长时间，需要坚持。再来看看六个洗发的误区，您中招了吗？第一个，每天洗发，这样呢会让头发看起来比较干燥。若不是这个特别油啊，建议不要每天都洗。第二个呢，常换洗发水，记住这是误区哈，就也就不应该多换洗发水。 是。 第三个，过度的去滋润了，用滋润度较高的护发产品。应避开发根，因为呢头皮会分泌油脂，而发根呢则无需太过滋润了。第四个是完全不护发，第五个水温过高，过热的水会带走更多的水分和油脂，第六个过度的冲洗，这些都是不正确的。 嗯，所以不要天天洗头发了。 对， 嗯 嗯， 来看看一件比较好玩的事儿吧。张某呢是偷走了包括一对市价8.6万的金刚鹦鹉在内的18只鹦鹉， 嗯， 价值呢是20万至30万元。那张某呢原先是打算把这些鹦鹉转手卖了，但是没想到一个多月过去了还是找不到买家。18只鹦鹉在家里天天从早吵到晚，实在不堪忍受的他只好带鸟投案了。 嗯， 就自首，我做错了。 嗯 嗯， 太烦了。你好你好，那每天就这么各种喊啊。而且真的好的鹦鹉啊，这个人家就能说100多句话。 他有没有说张某你把我还回去？ 那倒不会，就是他背诗什么的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能背诗啊，就作诗不行，那能背诗这就很厉害了。 嗯， 你想想， 其实我觉得这个会打招呼已经很厉害，而且就是他打的如果时机特别的适当的话， 嗯，对， 也是挺神奇的。 哎， 嗯， 再来看看共享雨伞啊，被曝在上海不到一天就消失了。今日呢，共享雨伞呢也是现身上海，押金20块钱，租金呢是1块钱一天。日前呢，网友也爆料了，说这个共享雨伞呢不到一天就全部消失了。据说呢一部分被城管清理。负责人也表示了，目前没收这个未收到城管要求取缔雨伞的通知，会进一步的进行沟通。雨伞内部是没有定位的，丢失的数量还挺大。 嗯，这个需要真的是大家在这个共享的过程中一定要看到是， 嗯，怎么了？ 没事儿，继续往下看吧。 啊， 来看共享汽车， 那么在眼下呢，是北京、上海等一些大城市啊，出现了不少的共享汽车，只需要扫码注册，交纳一定的押金就可以通过手机开车还车了。那么按时间和里程付费，半小时起租，每小时12元，每公里1.5元。那目前呢，国内已经有超过20家公司加入了共享汽车的市场。 嗯， 不知道大家觉得会不会流行？ 哎，就是这个停车是好像大家就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因为它不像自行车，您可以按照这个规定地点去放一下。但是呢，这个汽车可能停车位本来就不多， 是 对吧？如果大家都往一个地方，比如像这个早上都往地铁方向开， 嗯， 晚上都往家方向开，这停车位是一个大的问题了， 嗯， 对吧？ 确实是、 啊。其实说到这共享的事儿啊，这其实本身如果要细想，它并不是一个什么很新潮的事儿。你想从最早的时候，比如说咱们去外边吃饭的最早的这些碗啊、盆啊、筷子啊，都是共享的。最早你看也会丢，对吧？也会有人往家拿，甚至还有这个饭店丢过椅子的，这都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在过去，对吧？但是你看到现在为止，你看谁说才从饭店拿个勺啊、拿个椅子走，再没有了。 是啊， 对，慢慢的，我相信这些像这个什么破坏自行车的、丢伞的呀，还有这车出现什么问题的，慢慢就会都没有了。 状况会越来越好哈。 哎， 嗯， 咱们继续来往下关注吧。 嗯， 来看看，老爸开车送女儿赴美读书，穿越了52国，访100所高校。那曾经呢，为宣传南京青奥会而自驾12万公里环游世界的南京青奥家庭黄海涛啊，这个妇女呢，他们也是再度的开启了疯狂的旅行。目前呢，这对妇女呢也是首站拜访了百年名校南京东南大学。那今年呢，女儿呢也是被这个美国啊西雅图大学给录取了。这位疯狂的老爸呢，又做出一个疯狂的决定，开车把女儿送往这个西雅图大学。那不仅如此，他们驾驶越野车穿越52个国家，沿途拜访全球100所高校，以文化为媒，加深东西方互相的了解，宣传南京。据了解呢，他们这一路啊，也是途经俄罗斯、还有格鲁吉亚、亚美尼尼亚等等这些国家，随后呢进入欧洲各国，抵达英国之后，那越野车将继续的进行托运。那父女俩呢，一同前往美国，开启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的冒险旅途，总共历时呢应该是9个月，寻访哈佛、牛津等全球高校文化。 嗯，这确实令人敬佩啊。 对， 太厉害了。继续来看，这是四川外国语大学成都学院大一的一位女生。 嗯， 特别有意思的一位女孩啊，她度过了一个很有意义的20岁的生日。 哎， 那么，嗨，陌生人，今天是我20岁的生日。我将买生日蛋糕的钱换成了硬币，愿意送你一块蛋糕。但是作为交换呢，你必须送我一条关于20岁的忠告，或者是你的一个故事，并且保证是绝对真实的。 哎， 可以写在旁边的小本子上。那大一的女孩杨冰倩呢，是收获了20年来最特殊的生日礼物，近200条关于青春的留言。那由于厌倦了惯常的过生日的方式呢，她就准备了笔记本和笔，还有一小盒硬币，在学校里摆了2个摊儿。那么结果呢？结果是大大出乎他的意料的，他收获了近200条留言，写满了5个笔记本。那有人提醒他，别爱太满，别睡太晚。也有人告诉他，许多人一开始是为了梦想而忙，后来忙得忘了梦想。还有人抱着吉他过来为他弹奏了一曲《生日快乐》。 真 有意思啊， 真好， 嗯， 这个特别完美的一个20岁的生日， 是 对吧？ 嗯， 再来继续往关注，来看看，别忙着收快递，这些数据让你大吃一惊。撕开笔记本电脑大小的纸箱啊，划开这个封口的胶带，取出填充物，最后取出区区一个小盒的化妆品。一方面呢，快递行业啊井喷式的发展，另一方面呢，包粽子式的这包装呢带来海量的垃圾，给环境带来的伤害更是不容小觑。快递包装如何能瘦身和有效回收利用，已经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了。来看看，过度包装呢带来100万吨的废弃物，回收率不足10%。近年来呢，随着网络购物快速的发展，快递业呢也呈现了爆炸式的增长。2016年的邮政行业这个发展统计公报显示了，快递服务企业呢2016年这个业务量呢达到了312亿件，连续6年年均增长50%。那快递行业的飞速发展呢，不可避免的消耗天量的这个包装材料。国家邮政局呢也是发布这个报告显示了，2015年呢，我国快递行业消耗99亿个包装箱，169亿米胶带。 同比增长几乎都是超40%的。这些包装垃圾呢，可摆满将近200,000个足球场，胶带总长绕赤道425圈， 确实是挺惊人的一个数据啊。 对， 那商家也是有苦衷的。那因为网店的商家曾经吐露心声，虽然是费钱费力，但是为了商品的运输安全，在包装上是不敢怠慢的，而且还是宁多勿少。那尤其是对生鲜、家具等易碎、易坏的物品呢，商家更是加倍的包装。有的时候呢，包装物重量甚至是远超商品的本身。那中国快递协会的副秘书长杨俊就说呢，每年由快递包裹带来的包装废弃物达到了100万吨了，而这些包装垃圾呢，是以纸张和塑料等形式为主，其原材料呢大多是源自于木材、石油等。那根据相关专家的测算，生产一吨纸需要砍伐17棵十年生的大树，生产一吨塑料呢需要消耗3吨以上的石油。 这个快递包装的绿色化难题在哪里呢？成本较高的是制约绿色包装材料推广使用的一大这个掣肘。那这个我们来看看一位菜鸟网络董事长，他也说到了，说一只不可降解的塑料袋是8分钱，可降解塑料袋的价格是它的4到5倍，谁来为环保材料买单呢？另外呢，行业强制性的标准啊，这个付之却如呢，而且呢亦是这个助推过度包装的重要因素。同时呢，这位这个另外一位这个专家也分析称啊，说快递业和这个快递包装行业的标准呢，大多是为非强制性的这个标准。那实际上呢，对行业的整体约束力是不够的，标准的执行力度与现实需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感觉这个确实是绿色化存在很多的难点。我真的看完这个之后，有点不想再网购了。首先网购带来这么多浪费的问题，其次就是我老生气。 为什么？ 就是你会在过程中会偶尔有一些不愉快啊。 拆快递过程当中是吧？其实最早的时候我想过一个问题，就是最早我就想比如说收快递费的时候，就我能不能把纸箱子退给他，退给他之后呢，然后他把箱子回去继续利用。 已经开始有网站这么做了，而且我觉得挺成功的，就是他给你送完，尤其是生鲜之后，他会说这个纸箱是回收的。 就因为最早的时候我就发现啊，到家之后你拿出去也是一费劲的事儿，我倒没想到环保，但是你就会觉得，比如说稍微大点的物件，这么大的箱子，你说在家里边也没用，对吧？还不如呢，你就我这个，你退我一些费用，你把纸箱子拿走回去继续用。是不是？ 对， 这样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哈。 嗯， 好吧，今天的六一儿童节，一起来聊聊童年的不堪回首的童年糗事。欢迎大家随时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李荣浩，边走边唱。 已经很习惯，从风里向南方眺望。翻过山，越过海，是否有你忧伤等待的眼光？有一点难过，突然觉得意乱心慌，冷风吹痛了脸庞，让泪水浸湿了眼眶。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终究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始终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 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其实也想知道，这时候你在哪个怀抱？说过的那些话，总有我们谁也没能够做到，总有一丝愧疚，自己不告而别的逃，但往事如昨，我怎么也忘不了。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空荡荡的路上铺满了迷惘，心甘情愿的挣扎，百感交集的盼望，始终一样换不到你想要的收场，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感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不是吗？爱情边走边唱，唱不完一段地久天长，心中抱着希望，只看到失望。不如一切这样吧，你和我就算了吧，谁都害怕复杂，一个人简单点生活吧。 来自李荣浩的一首《边走边唱》，这里是热爱播出的《无语来了》，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让你不堪回首的童年糗事是什么呢？大六一的， 大六一的说出来让大家都开心一下。 对、 嗯， 刚才很多朋友都已经让我们开心过了哈，这是什么啊？一裤兜子一裤兜子的， 行了。 哎，对， 原来是千妹、说小学的时候经常和闺蜜扮演古代嫔妃的宫斗。 嗯。 厉害，从小演宫斗戏。 谁说的？这一看就是年纪不算这个大的一个孩子。反正一般这个、 啊、 当时我觉得小时候应该玩的是什么《新白娘子传奇》啊。 啊，也玩啊。 是不是？那时候有宫斗吗？哪有宫斗戏？那时候 有。你不是女孩，你不知道，就是经常就是说什么我是皇后，你是嫔妃，但是没有皇上，皇上是一个莫须有的一个存在， 不是戏说乾隆 啊？对呀、啊，但是我没有人扮演那个皇上呀，都是女孩嘛。 就是心里边是有一这么一个戏说乾隆。 皇上最喜欢的人是我，其实根本就没有皇上。 对，还有这个住在这个北方的北，他说小时候跟这个小伙伴打架， 嗯， 一对双胞胎打错人了，他吵架吵错了啊。 对，双胞胎里面好像一定是有一个文静一点，一个活泼一点。 对，就是肯定会。 婆婆那个惹了事儿，藏在文静的那位把他推出来。 嗯 嗯，来看 看看这个哼哼哈嘿哈，他说了， 嗯， 说小学的时候，那时候我家其实并不富裕哈、啊，家长呢觉得小孩随便穿穿就行了，穿了双旧鞋，课间大活动的时候跑跑跳跳，快结束的时候，老师手里拿着一个黑色的东西，哎，谁鞋底掉了？谁的？啊，难道不成是我的吗？悄咪咪的抬脚一看，准备快速溜走。我善解人意的老师，哎，那谁谁谁，快把你鞋底拿走啊！你这愣着干嘛呢？啊， 老师好厉害呀！ 厉害厉害厉害！ 太直接了。 对呀、啊，关键就给孩子一点、是不是、哎？ 他觉得小孩可能不会想那么多。 对， 嗯、 说到这鞋，其实小时候我也干过就比较糗的事儿，就小的时候啊，因为这兜浅、 嗯， 经常会把钱塞在这个鞋底下。就是因为 是多少钱啊？ 那个时候一块啊，两块就了不得了，真了不得了。那时候， 哎，我觉得你真的是挺早熟的。 为什么？ 因为小孩不会想到这个吧？ 不是，因为那时候你想兜钱没有，那时候我没有那种就是装在这个兜里边钱的习惯，因为兜里边啊 跑跑就丢了。 嗯， 那时候你像这个也胖，这摩擦力也大，兜里边就往出老跳。后来呢就藏在鞋里边，但是呢有一年就比较厉害，藏在凉鞋里边了， 人家飞出去了， 还是一笔不小。我记得当时好像5块钱， 嗯， 就那时候已经大数目了，然后藏在这个鞋里边丢了。 哎呀， 一直记到现在， 好心疼啊！ 啊、 嗯， 后来再也不穿凉鞋了。 情深007说：“ 嗯， 我用胶水把自己的嘴封上了。就小的时候真的 太闲了。我跟你说，小时候 类似的事情你没做过吗？ 没有，我一般都拿那个胶水往手上涂上吹，感觉特凉快，然后起一层皮儿， 然后再剥下来。 对， 啊、 啊。” 就是你像我们从小学琴的小孩 啊， 就有一个共同的经历，就是你像民乐，它有的时候那个面板上 啊 会有两个装饰， 嗯、啊、 那是带孔的。 嗯， 你在想其实有一些西洋乐器也是，就是弦乐器吧、 嗯、 你像大提琴的话、 嗯、 是不是在面板上也有两个造型， 对， 两个孔，它其实是有助于发音的嘛， 啊， 就音响效果。然后我们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寝室里面的女孩一块交流，就是说特别奇怪，就只要是学此类乐器的时候，小孩啊，小的时候都往里边放过东西， 藏东西， 不是藏东西，就是想放进去。 哦， 你知道我放的是什么吗？ 放一块饼干， 比饼干还要厉害， 一根面条， 不是，我怕弄脏了， 吸管放进去，把水挤进去，不想再弹了， 大米。 哇塞，就真的，哎，我就真的因为今天这个六一儿童节，我对你真的刮目相看。 就大米放进去， 你 再摇沙沙沙沙沙， 那么贵的琴，哎呀！ 因为我是弹琵琶嘛， 啊， 但是那琵琶 有口吗？ 没有，琵琶之前是柳琴，就是特别小嘛， 哦、 柳琴很小，就叫那个时候不懂，就叫小琵琶。 哦， 然后我就放进去大米，然后晃晃晃。然后我就觉得是沙锤的那种效果，还唱歌什么的。 哇塞！ 然后我拉大提的那位同学是往里倒过水，确实是。 是吧？ 嗯，他想看看水倒进去会怎么样。 后来换了把琴。 对，确实是这样。 对， 嗯。 哎呀，我真的对你刮目相看。为什么？ 童年糗事嘛。 为什么不当个厨子呢？后来，多适合呀！ 跟厨子有什么关系？ 看到小鸡说好吃， 浪费了我的创造力。 然后往里边放大米。 我们发散思维。 试试这里能不能当家里米缸。哎呀，厉害，真的太厉害，太厉害了，真的。哎呀，六一儿童节了，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像小时候一样快乐吧， 是、嗯、 对吧？最后、 嗯、 回忆一下咱们童年的一些往事，这个小时候做一些傻事儿啊、 嗯， 就那时候玩的就不亦乐乎，也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什么衣服啊，什么家里什么，没有什么顾忌。 对， 希望每天大家都能像今天一样快乐吧。 嗯， 六一快乐，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了，朋友们， 拜拜。旋律，我们。 北京时间9:00。